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作者海岩，演播徐涛。此书已由华艺出版社出版。 那天和悠悠谈话结束的时候，我又约了第二次见面的时间，后来又约了第三次和第四次。我后来记不清我们陆陆续续地谈了多少次。吸引我的并不是这女孩童年的不幸，也不是她现在的美貌，甚至后来也不是出于追求剧本情节的需要，而是这个看上去有些唯利是图的女孩，其爱情的经历却是我从未体验也从未耳闻目睹过的。它似乎应当发生在禁欲主义的中世纪，而不是发生在礼崩乐坏的现在。在现在这个时代，我甚至不能肯定我所要描述的主人公能否算得上谈过恋爱。也许恋爱对他只是一个纯粹的幻想，幻想人人都有，但人人都没有像他这般痴迷和认真。我试着将悠悠的故事写下来，我还准备去采访这故事中涉及到的其他人。我没有用这类情感实录文体中最常用的问答格式，甚至没有用第一人称来写，这样做的风险是可能丧失某些即时感，从而不那么逼真，而好处则是可以自由地将我所听到的素材和感觉全面地考量整合与重新裁剪，而且避免了与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写法上的重复。我在打完腹稿后才发现这个故事有一点平淡，其情节的复杂性和刺激性远远不能满足电视剧对戏剧性的要求。犹豫再三，盘算再四，我决定暂先将它写成一部小说。小说通常只为有兴趣静心阅读的人而作，不必在每个段落都惶惶不安地担心着心浮气躁的电视观众骂骂咧咧地换台。因为我要写的只是悠悠的爱情，所以那些与爱情无关的童年往事，包括悠悠亲生父母的生前身后，都进行略去。这部小说就从悠悠与周月的第一次见面那天写起。从这一天写起时，我就已经估计到那位热情的电视剧投资商可能非常失望，也许他等不到把全书看完就决定不要了。按他的要求，我本来应该在第一集就布下一个阴谋的陷阱，令观众疑云重重，最好先死个人什么的，或者让有情人生离死别，以便到最后一集时再终成眷属。这既符合广大观众的欣赏情趣，又是商业电视剧的经典套路。但这套路与悠悠的真实经历实难相符，所以我还是坚持从那个看上去极其平淡的日子开始，平铺直叙。如果非让悠悠说出一件让他一生难忘的事情，悠悠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说出这个日子。其实和悠悠一样，很多人的这个日子都还焦灼于青春期难免的躁动。青春期有一个最显著的标志，那就是性的觉醒。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心理学家常用的那个统计，15岁至17岁之间，大多数人将经历他一生中最浪漫、最单纯的一次探险，也就是他自己当时和日后都未必明确意识到的那场初恋。悠悠的这一次却发生在14岁那年，年方14就情窦初开，对一个20世纪末的城市女孩来说其实不算什么。不知道心理学对此如何论述，反正在生物学的观点上，早熟的东西和晚熟的相比，总不免难遇天灾人祸，甚至难以正常的开花结果。那一天刚刚放学，天就下雨，悠悠进不了家门，他的钥匙忘在了家里，必须先到体校找他大姐要去。悠悠的大姐在体校的拳击馆打工，负责收拾东西、打扫卫生之类，悠悠就去了体校。这个下雨的黄昏就是整个故事的开始。在这个湿漉漉的黄昏之后很久，悠悠才知道拳击在中国是一项竞技水平和普及程度都很落后的运动，所以悠悠有点搞不懂为什么在仙泉这种并不算大的城市里，在这所并不起眼的体校里，在这栋破旧的几乎像他家里那快要拆迁的危房式的建筑当中，竟会卧虎藏龙般的埋伏着全省唯一的一支拳击队。悠悠走进这栋房子，他没有注意到这栋房子有没有窗户，也没有留心房子的光线都是从哪儿来的，但悠悠看到了房子的一侧有一个用粗绳圈起来的台子，台子不高不矮，方方正正，一些宽阔的脊背三三两两地围在四周，观摩着台上一老一少两个人比比划划的打拳。老的头发花白，穿一身蓝色的运动服，在教小的如何防卫和进攻。小的穿一条红色短裤，戴着一顶防护帽子，露着两只黑白分明的眼睛和一个挺挺翘翘的鼻子，但整个上身的肌肉裸露，最让人触目的是皮肤上的汗珠。悠悠看见那男孩很瘦，加上全身上下泼水一样的汗珠，一看就是一个不堪一击的家伙。拳击台右面有个储藏室，悠悠的大姐就在里面干活。悠悠绕过台子往里面走，进门之前台上的少年正被击倒。悠悠推开储藏室的小门，大姐正在屋里和一个阿姨聊天。大姐说：悠悠你怎么来了？阿姨说： 哟，这就是你小妹啊，哎呀，你小妹可真好看。 那个阿姨很丑很胖，眼睛盯着悠悠。 哎，上高中了吗？ 刚上初三，以后呢准备让她上中专去，比上高中好一些。 啊，中专 啊？想学什么专业呀？ 嗨，女孩子学个财会吧，将来当会计。 啊，会计好，会计好啊，将来工作好找。 悠悠自己是个女的，但她最烦女人家长里短的唠叨，她不甚礼貌的默不作声，向大姐要了钥匙就从储藏室走了出来。悠悠说不清从进到出时间有多少，出来的时候拳击台上已经空无一人，台子的四周也空空荡荡，整栋房子因为一览无余反而显得狭小起来。不知什么人在角落里正在打电话， 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悠悠低头往门口走去，边走边往身上披挂雨布。这雨布是悠悠的爸爸的工作单位发的，只不过是前襟后背两片透明的塑料薄膜，天晴时对折起来装进书包绰绰有余。悠悠刚把雨布从头上套下，远处的吵嚷的电话突然停下来了，身后更衣室的门开来关去，但悠悠看不见一个人影，整栋房子好像只有他踽踽独行。直到很久以后，悠悠才恍惚觉得，那天在他离开这座拳击馆之前的空寂，连同那些惶惶响动的门声，都是他人生中的一个梦境。在这个梦境之中，他先是听到了屋外冬雨沥沥的迷乱，然后看到了独坐墙边的周月。墙边是一排长长的条凳，凳子上堆了些凌乱的衣服，还有拳套、书包之类，也许都是周月的东西。悠悠一下子就认出来了，这个小男孩就是刚才台上那个被汗水湿透的男孩，那个瘦得一点儿都不像个运动员的男孩。那男孩依然半裸着身体靠墙坐在长凳的正中，防护的头盔已经摘掉，身上的汗珠依然发亮，那胡乱下垂的湿发让悠悠感觉像涂了很多发胶，和日本韩国的流行歌星造型相似。那些日本韩国的歌星也都很瘦，个个都像排骨似的，和他们相比，这男孩还算健壮。也许是斜刺而来的灯光遮掩了他的单薄，把他的两块胸肌勾勒得轮廓起伏。悠悠一边走一边盯着这个男孩看，那男孩也看着悠悠，眼睛黑白分明。那个刹那让悠悠觉得那男孩真是好看极了。也许是领会到悠悠的好感，那男孩咧嘴冲悠悠笑了一下，牙齿也是雪白发亮。悠悠慌慌张张的也想回敬一个笑容，但嘴还没有咧开，头却先自低下，脚下拌蒜似的稀里糊涂地走出了房子，走进那场没完没了的细雨之中。这个梦境在周身的塑料布忽然响彻了的雨点的噼啪声之后蓦然结束。但男孩那黑白分明的眼睛、雪白的牙齿和线条优美的胸脯和胸脯上亮晶晶的汗水却顽固地留在悠悠的心中，还有那男孩的表情，那疲乏不堪的样子，都像勾魂似的让悠悠走错了回家的路线。悠悠绕了弯路回到家时，雨布里的衣服已经湿了大半，穿这种塑料雨布必须缩头耸肩，还要用手揪住领子，但悠悠全都给忘了。悠悠家的这条旧巷以及这栋年代不详的楼房，也许连悠悠的爸爸也说不清楚他们的历史。悠悠家还有一个很大的衣柜，也是一个陈年的古董，在悠悠出生之前就摆在那个墙角，柜门镜子上的水银都漫了出来，像长了癞的疮似的，左一块右一块的斑驳传染。也许就为这个原因，悠悠从不在家顾影自赏。可今天的感觉确实有些奇怪，悠悠自己也意识到了，他从未这样长时间的照过镜子，怀着做贼一样的心情将屋门反锁，站在这面破镜子面前，仔仔细细地端详着自己。端详了半天，才觉出衣服还在湿漉漉地糊在身上， 但一脱衣服，悠悠的心情立刻变得更坏，因为他从镜子当中看到了肉体，竟是那么苍白细瘦，胸脯平平，肋骨毕现，一点美感都没有。悠悠的坏心情让他意识到他照镜子的目的，脸上顿时有些发烧。悠悠显然是在评估自己，看是否有足够的魅力让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向自己投来热情的一瞥。天快黑的时候，雨悄悄停了。悠悠的大姐也回到家中。和大姐一起回来的还有大姐的对象。大姐的对象姓钱，叫致富，是农村来的。原来跟着父母在城里卖菜，后来父母打架分家，他就单挑了一个摊子。论条件，他确实配不上大姐，长相不算太好，在城里又没有户口。但悠悠看得出来，大姐还是喜欢他的。大姐喜欢他勤快能干，卖力吃苦，还说他名字起得也好，钱致富，将来一定能挣钱致富。也许是阴天下雨的缘故，所以钱致富今天收摊很早，到家的时候还拎着一把芹菜，说要给大姐包芹菜馅的饺子。姐夫和大姐揉面切菜，悠悠就到巷口的白天鹅饭店去找阿菊。悠悠长大以后才知道，广州也有一家叫白天鹅的，是个五星级的宾馆，而他家巷口这家则是阿菊的老爸开的，总共只有四张餐桌。阿菊比悠悠大了三岁，中专即将毕业，在悠悠眼睛里面已经是一个大人了，社会经验比大姐还要丰富。阿菊学的是外事服务，所以待人接物很有档次，平时又帮着家里盯生意，练得说话做事煞有心计。悠悠从小喜欢跟着阿菊，大事小事都让阿菊做主。还因为阿菊找了一个对象，悠悠叫他德子。德子长得不错，虽然与周月不能相比，但却是巷子里最帅的小伙。德子年纪比周月大些，块头也比周月大些，力气看上去也比周月大些，还有胆子肯定也比周月大了很多。那天晚上，悠悠吃的是白天鹅的饺子，他和阿菊聊了很久，表情始终兴奋，说话的腔调也反常的高亢。他那天晚上的话题大多围绕着打拳，直到阿菊渐渐的起了疑心。 哎，你什么时候没让打拳了？你看过打拳吗？你懂打拳吗？ 见悠悠哑然发愣，阿菊啊了一声， 你今天是抽什么风啊？ 悠悠的兴趣被严重挫伤，这与他不免有些意外。他从凳子上站了起来，嘴里还有半个饺子。悠悠学着从前在武侠电视剧里看过的招式，以及下午在拳击馆的粗略印象，摆开架子冲着阿菊打了一拳。 打拳？我怎么不懂？不就是这样吗？打拳是男人才玩的运动，多野蛮啊！像你这种豆芽菜，到底是你打拳还是拳打你啊？ 悠悠收了架势，依然回嘴， 我不打，我不打，我喜欢啊，不行吗？ 悠悠真的是喜欢上了拳击。虽然拳击在中国是个冷门运动，虽然拳击在全世界都是男孩子玩的，虽然拳击野蛮血腥并且充满危险，但悠悠还是喜欢上了拳击。连悠悠的大姐、悠悠最好的朋友阿菊，还有悠悠的老师同学，都发现悠悠从此变了，不像过去那么文弱，也没有女孩都有的羞涩， 悠悠突然变得好动，变得酷爱体育，甚至变得动手动脚越来越粗野了，连德子都咂着嘴说：“ 哎，我原以为这悠悠是个受气包呢，哎，没想到这家伙是越打越闹啊。” 没错，悠悠越打越闹，这很不配他的外貌。不论在学校还是放学回家，经常有人能看见悠悠两手握拳，比比划划的挥舞着，嘴里还能振振有词的讲出什么刺拳、勾拳、组合拳之类的名词，那都是从拳击馆现听现卖来的。常常有人细问：“哎，悠悠，你是男的还是女的呀？”悠悠马上瞪眼：“女的怎么了？拳王阿里的女儿就是打拳的。”人家说：“哎，你老爸是阿里吗？滚，别提我老爸，再提我捶你。”没爹没娘的孩子都忌讳别人提他父母，父母是啥模样悠悠也说不清楚。没人知道这女孩为什么变成这样，人们只看见悠悠每天放了学总是先到体校去。开始悠悠还要编出些理由来，比如忘带钥匙之类的，日久天长大家也都习惯了，没人发觉哪里可疑。因为谁都知道悠悠的大姐在拳击馆里上班，悠悠是找她大姐来的。后来悠悠长大了，她真的上了中专，真的学了财会。长大后悠悠才渐渐明白，这就是她的初恋，这就是她的爱情，这就是他人生的第一次对一个异性的模仿追求。所有人，老师和同学，亲人和朋友，都渐渐习惯了他的豪爽性格，习惯了他的大大咧咧，习惯了他像个男孩那样争强好斗。但没人有幸看到他的内心。在悠悠尚未发育完整的大脑深处，迷恋着他的一个幻想。在这幻想当中，悠悠爱上了一个对他痴情迷恋始终浑然不知的少年。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了。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作者海岩，演播徐涛。此书已由华艺出版社出版。 悠悠每天下课以后都到拳击馆去，在那里一直待到大姐下班。大姐干活的时候，悠悠就坐在墙边的长凳上，静静地看着运动员们击打沙袋和皮球，听着老教练大声的吆喝训骂，和拳手们气喘吁吁的呐喊。悠悠从他们彼此的称呼当中知道，那个酷似韩国歌星的男孩名叫周月。悠悠开始以为是卓越的月，后来知道是月亮的月。月亮的月听上去虽然有些阴柔冰冷，但是按照悠悠的感觉却比卓越美好动听。月亮的清高和纯洁很配周月那张面孔。悠悠始终没有和周月说话，有几次周月走过他的身边，有几次就在他的身边不远处换衣换鞋，有几次周月迎面而来，擦肩而过，甚至有几次他们目光相遇，但谁也没有主动开口。拳击馆来来往往的杂人很多，没有人特别留意角落里这个不言不语的女孩。这样的暗恋持续了很久，终于在某年的秋天戛然结束。因为在那年秋天到来之际，悠悠的生活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他的大姐，从小养他与他相依为命的大姐要结婚了。悠悠的大姐那一年刚刚21岁，悠悠没有想到大姐这么年轻就急着结婚。一天晚上，悠悠和大姐洗完脸正要上床睡觉，大姐突然对悠悠说出了这个决定。悠悠记得她当时听完就伤心地哭了起来，因为大姐是她唯一的亲人。虽说悠悠和阿菊的交情也相当不错，虽说悠悠更多的时间是跟阿菊一起厮混，但那感觉是不一样的。大姐就是悠悠的家，就是悠悠的家长，是姐姐，也是母亲。大姐也哭了。虽然屋里的灯光很暗，虽然大姐的眼泪是悄悄流的，但悠悠马上看见了，于是悠悠哭得更加难过。她意识到，这是自己幸福生活的最后一个夜晚。似乎明天一早太阳升起来之后，大姐就要被那个名叫钱志富的男人领走，这个家也就永远不复存在了。其实后来的情况完全不同，大姐结婚后依然对悠悠很好，姐夫钱志富搬进了他的家，实际上改善了这个家庭经济上的窘迫。姐夫那时放弃了自己的菜摊，接管了巷口的白天鹅饭店。当时阿菊的父亲喝酒中风患了偏瘫，阿菊家的生活顿生巨变。阿菊的母亲没有能力代替丈夫张罗生意，阿菊面临毕业考试，既没法照顾父亲也没法照顾餐馆。于是钱志富，也就是悠悠的姐夫，用自己这2年来20000元的积蓄盘下了这间只不过30平方米的餐馆。餐馆改换门庭，装饰一新，更名为 致富火锅店。钱致富当了老板，大姐辞了体校的工作，当了老板娘。钱致富自己打理店面上的迎来送往和地方上各种关系的应酬交际，另外请来师傅主理后厨，而悠悠的大姐则负责采买和收账，也帮着师傅打打下手。体校的那份临时工自然是不能干了。大姐的辞职对悠悠来说是一个关系重大的变故，她突然不能像往常一样天天下课后去拳击馆了，因为大姐已经不在那里。悠悠再跑过去已经没有正当的理由了。在大姐辞工的前一天下午，悠悠最后一次跑到拳击馆去。他像往常一样在墙边坐着，看着周月和一个比他壮实的小伙子在台上对打，听着台上裁判和台下教练不时发出的吆喝。他已经习惯了这种吆喝声，平时无动于衷，而即将分别的一刻听来格外不舍。他按照事先想好的计划，把周月放在长凳上的一件印着仙泉体校四个大字的红色短衫偷偷地拨了到地上，又悄悄地用脚把它踢到了凳子的下面，然后等着周月过来。不知过了多久，台上的比赛终于结束了，台下的观众顷刻散开，几个运动员向墙边走来拿自己的东西，周月也过来了，拿起了自己的背包，却不见了那件上衣。悠悠等别人陆续走开，才低头把那件红色的运动衫从凳子下面扯出来。是你的吗？悠悠终于开口了。这是他第一次开口，声音中透着紧张和羞涩。但周月可能并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并没有发觉这个女孩的脸庞和声音都在发抖。她冲着悠悠笑了一下，很短促，很随意，甚至连悠悠一直期待的那一口雪白的牙齿都露得含糊不清。周月淡淡地说了句哦，谢谢你，然后接过那件红色短衫随手搭在背上，转身走了。悠悠看着周月的背影，看着他追上了他的同伴，他们一起走进了更衣室那扇吱扭作响的破门，直到那扇破门拖着刺耳的长音很不情愿地关住，悠悠还站在墙边冲着周月消失的方向发呆。这是几个月来他们之间唯一一次对话，短得不能再短，好像只有一瞬，还没有捉住什么感觉，就这样仓促结束。悠悠心情茫然，离开了这栋又旧又破又亲切的拳击馆。离开时，悠悠才发现，刚才短促的一瞬，竟然清晰地留在了他的眼前。周月对自己笑了一下，他对自己说了谢谢，他接过衣服然后转身，他的后背笔直笔直，皮肤上依然镀着亮汗。晚上，悠悠和阿菊坐在白天鹅里望着窗外怅然而对，屋里新刷了四壁，新换了桌椅，桌上镶着簇新的白塑料板，中间挖了个圆圆的大洞，洞里放着吃火锅用的气炉。改换门庭后的白天鹅已不叫白天鹅，而叫致富火锅店。阿菊的怅然八成是由此而生，悠悠呢？悠悠在想周月，那个藏在心里的白马王子。悠悠在想今天下午拳击馆里的那黯然一别。 那天晚上，悠悠一夜无眠。在经过了反复犹豫、盘算、决定、推翻、再决定、再推翻之后，第二天晚上，悠悠终于下定决心去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给周月写信。火锅店业已开张，大姐和姐夫都在忙碌，悠悠家小屋的晚上只有悠悠一个人，只有金色的灯光和雪白的信纸。悠悠从没有写过信，他现在突然发觉写信的滋味原来是如此的神奇。信的内容极其简单，首先介绍自己，悠悠没敢用自己的真名，信的落款用了一个喜欢你的女孩这样俗套的写法。他说，我是一个喜欢你的女孩，喜欢你的头发，喜欢你的沉默，喜欢你打拳，喜欢你流汗的样子。悠悠仅仅这样介绍自己，然后就是约会。他约周月星期天早上7点到仙泉公园的观瀑亭去。他说，你想知道我是谁吗？你想见到我的样子吗？那你来吧。仙泉公园的观瀑亭就在悬崖飞瀑的山脚，地处清静，景色优美，在悠悠的心中是与心上人相会的理想之境。信写好后又改了两遍，换了些词句，然后工整的抄好，错一个字都要重新抄来，再然后放在身上犹豫了一天，终于在星期四一大早投进邮筒，寄到仙泉业余体校去了。悠悠在星期四放学的时候去体校，看到体校传达室的信件栏里飞鸿已到，信封上那一行仙泉业余体校拳击队周月收的字迹赫然在目，那行字他写了两遍才勉强满意的，此时摆在体校传达室的玻璃窗里，让他怦然心动。星期五下了课，悠悠还是急急忙忙地赶往体校，一进大门他就朝传达室摆信的那扇小窗看，他搞不清自己的心是又跳起来了还是突然不跳了，那封信已然不见，显然信是被人取走了，有几封新来的信件占据了空出来的位置。这一天悠悠没有再去拳击馆，星期六也没去，在约会之前悠悠不想再与周月碰面。大姐奇怪地问悠悠，这两天为什么回家这么早，为什么一回家就再也不出去了。悠悠说这两天放学早，说她自己的身体不舒服。大姐问她怎么不舒服，悠悠说就是不舒服。大姐以为悠悠生理年龄到了会有那方面的不舒服了，所以笑笑不再多问。星期天悠悠早早起来，说有事找同学去，没吃早饭就离开了家。悠悠穿了自己最喜欢的红格上衣，洗了头，梳了一个日本歌星滨琴步的发型，趁大姐还迷迷糊糊地躺在床上，便闪身出了家门。刚刚清晨6点，天上无云，街上无人，但仙泉公园已经早早开门，几个晨练的老人拿着带穗的宝剑在公园的花坛前斯文地舞蹈，红穗飘飘，剑锋闪闪，在空中温柔地飞来飞去。这就是悠悠向我回顾他的爱情心路时第一次放慢了叙述的速度。悠悠谈到了天空的颜色，清晨街头的空寂，公园里舞剑的老人，甚至悠悠还向我描绘了仙泉山的飞瀑， 在尚未散尽的晨雾中，如烟如薄，弥漫进他的视野。悠悠站在瀑木附近的松林里，那观瀑亭在从天而降的浩然水气中，犹如海市蜃楼般飘渺虚无。悠悠说，这是他第一次把清晨的冰凉和颜色存入记忆，第一次看到那冰凉的颜色一点点的在变暖，由青灰而橙红，由橙红而黄白。太阳不知在什么地方升起来了，悠悠看不到那光芒的源头，但满眼已是金色的浪漫。阳光终于驱散迷雾，山泉、深潭、岩壁、树木，一切都清晰起来。但这清晰却让悠悠的心反而愈发暗淡，因为阳光把一切都暴露出来。站在林中，可以看到观瀑亭柱子上的龟痕毕现，深草的瓦檐上还跳跃着一只觅食的喜鹊。但除了飞瀑跌宕的积水声，周围静得有点不是滋味。终于，亭子里出现了一个人。悠悠在剧烈的心跳之后，终于看清了，那不过是个普通的游人，看上去像是从外地来的，背着挎包，拿着相机，在悬瀑飞舞前仰头凝目。游人渐渐多了起来，几个晨练完毕的老人也三三两两散步过来，在亭子外面比比划划地争论着什么。还有一对年轻的情侣挽了裤脚，试探着潭水的深浅。悠悠终于看见太阳，太阳从身后懒洋洋地爬上树梢，太阳已经变了颜色，轮廓模糊，通体发白，光彩不再。悠悠的心也渐渐麻木起来，他步子恍惚着走出树林，走到观瀑亭上，无端地傻站了一会儿，一步从亭子侧面的出口下了一个台阶，又站了一会儿，抬眼看太阳，太阳的亮度刺痛了双眼，让悠悠猛地打了一个踢板。然后悠悠突然清醒了，时间早已不是诗意的清晨，已经到了该回家的时候了。悠悠回到家时，大姐已经不在，大姐今天要去体校，取她最后一个月的工资，还要把留在那里的一些私人物品全部拿回家来。姐夫也已经出门，估计还是去操持他的火锅。悠悠站在空空的屋子里，站在斑驳的衣镜前，看着自己。他眼睁睁地看着两行泪水一起流下，而麻木的脸上竟无感觉。上午，悠悠煎了两只荷包蛋，准备快到中午的时候装在饭盒里送到拳击馆。给大姐送吃的是悠悠哭过之后灵机一动的主意。今天是大姐最后一次去体校了，也是悠悠最后一次合理的机会。悠悠赶到拳击馆的时候，那里正在进行着一场非正式的比赛，看上去像是拳击队内部的一次测试赛，对手和观众也都是他们内部的人。悠悠从人缝中垫着脚看，看了半天也没看出所以然。他分不清台上戴头套的选手哪一个是周月，或者都不是。虽然是内部观摩赛，但仍能听到教练在认真负责的大声喊：刺拳，刺拳，注意保护，不要搂，往两边闪，不要出篮。那喊声 和台上沉闷快速的击打声，和台下观众不时发出的喝彩声此起彼伏，让悠悠对周月，对这个瘦瘦的男孩无比爱慕。比赛结束得很快，以一方击倒一方为胜，胜者的头盔被摘了下来，悠悠终于看到了那一头飘逸的黑发。台下响起了兴奋的掌声和欢呼，但获胜的周月却一脸严肃，他直直举起双臂，跳跃着奔跑了几步，然后又将双拳奋力迅速地向空中一击，那动作因为带了些舞蹈感而魅力洋溢，两个拳头也因圆圆的拳套而显得巨大无比。这刹那间的印象多年以后还存于悠悠的记忆，坚毅的面孔，高举的双臂，奔跃的肢体，表情威风凛凛，甚至带了些不可一世的凝力。悠悠看呆了，他呆呆地看着失败者被人扶下台，扶进更衣室去，他呆呆地看着周月被人簇拥着走进另一个更衣室里。拳击台下簇拥的人群皆作鸟兽散，似乎只有一瞬便散得杳无踪迹，好像偌大的拳击馆里只剩下了悠悠一个人。悠悠呆呆地走出拳击馆，走回家去，走到半路才发现手上还拿着一只轻如鸿毛的饭盒。他打开饭盒，用手抓里面的荷包蛋，大口地吃了。一同吃下去的还有悠悠的满足，也有一丝说不清来由的落寞。那天夜里，悠悠给周月写了第二封信。在这封信里，悠悠对早上邀约做了回顾，他详细地说了他在观瀑亭前看到的晨雾和渐渐变色的阳光，以及自己的心情，期待的感觉既欢愉又心慌，既紧张又惆怅。在这封信中，悠悠没有再约周月出来，他只想把自己的心情做一个倾诉，能这样倾诉感觉已经很美了，这样传情达意，让自己的心事平平静静的，毫不紧张的释放出来，感觉很美。后来悠悠又写了第三封信，第四封信，在很多夜晚，悠悠就趴在床上写信，写信也是练字，悠悠的字也越来越好看了。和第一封信一样，悠悠写每封信都没有使用自己真实的名字，信封上也没有留下什么地址，因为悠悠并不奢望周月回信，他只是坚信周月一定能看到这些绵绵话语，除此并无其他计划，其他目的。悠悠也没有再去体校的传达室查看那些信是否已经递到，他习惯性的像自言自语一样，一封信接一封信的写下去。在那些信里，悠悠告诉周月关于自己的很多秘密，他向周月诉说自己的家，早已不在的父母和把他养大的大姐，还有他的学校，学校里的老师和校长，每一个要好的和讨厌的同学。当然，悠悠更多的说了阿菊，甚至说了阿菊中风的父亲和他的男朋友德子。悠悠反正相信，他心中的周月肯定就在这个城市的某一栋房间里，某一盏灯光下，在结束了一天的学习和训练的疲倦当中，静静的倾听着自己的唠叨。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了。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